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超峰。 早上好，我是李玲。今天是11月19号星期四，农历10月初8。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研究全市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工作安排。 创意助力虹桥市场转型调整，疏解成效显著。 大兴新机场旁将建大型湿地公园。 京津冀建成首个交通节能减排实验室，大数据支持3D交通减排。 北京市民结婚可在全市任意区县登记。 春运火车票下周四开始发售。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研究全市三严三实专题民主生活会有关工作安排等事项。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会议。会议强调，要认真贯彻落实党章要求和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等党内规章，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特别是关于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紧扣主题，严肃认真开好民主生活会。要围绕三严三实主题要求，聚焦对党忠诚、个人干净、敢于担当，深入查摆不严不实的突出问题，严肃认真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立规执纪，抓好整改，从严从实，确保专题民主生活会开出高质量，取得好效果。要巩固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成果，切实增强党员领导干部践行三严三实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努力推动形成积极向上、干事创业、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要通过高质量的专题民主生活会，进一步提高各级领导班子发现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为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更好融入京津冀协同发展做出更大贡献。会议听取了关于密云、延庆两县撤县社区有关工作的汇报。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政府昨天召开常务会议，研究水污染防治工作等事项。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主持会议。会议研究水污染防治工作时强调，水环境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首都可持续发展。我们要积极创新污水处理设施建设运营模式，切实推动首都水环境质量改善。各区县各部门要确保各项防治措施落到实处。会议在研究建立权责清单制度，清理非行政许可审批事项，推广双随机抽查工作时指出，18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进一步转变政府职能，我们要持续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坚决杜绝不作为、乱作为现象，努力做到让企业满意、让群众满意、让社会满意。会研究关于进一步做好新形势下就业创业工作的实施意见时强调，要积极适应疏解非首都功能关键时期的就业新形势，统筹解决各类就业问题，在确保就业稳定的同时，推动各项重大改革发展任务顺利实施。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长王安顺昨天会见了蒙古国乌兰巴托市市长额巴特乌勒一行。王安顺说，北京愿秉持亲诚惠容的理念，与乌兰巴托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做中蒙互利共赢、共同繁荣的典范。我们将继续鼓励支持北京企业参与乌兰巴托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北京也愿意分享城市规划、建设、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经验，与贵市在矿产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深化互利合作。额巴特乌勒感谢北京对乌兰巴托发展给予的大力支持，并表示将为北京企业提供支持和便利，营造良好营商环境。会见后，两市市长共同见证了北京建工集团和蒙古国家住房公司签署合作备忘录。 疏解非首都功能，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 发端于天坛坛墙下的虹桥市场，在近30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多次的调整转型，从简陋的大棚早市转型升级到现在高端大气的珠宝交易市场，每年接待上百万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成为东城区低端市场转型升级的样板。请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成名于海鲜的虹桥市场，承载着很多老北京人的美好回忆。坐在抬头可见旗舰店高端大气上档次的珍珠饰品柜台前，刘老先生回忆起虹桥经营海鲜时的情景。 老虹桥市场呢比较乱，一进楼腥乎乎的，现在的条件要好多了，而且外观上给人感觉档次比较高了，服务也特别好。 虹桥能有今天的发展，市场党支部书记宗永霞认为得益于他们抓住了几次转型升级的机遇。 虹桥市场始建于1979年，当时是为坛墙800米的一个棚户的形式，到了1995年以后进入了这个新的大楼，为了迎接奥运会2006年的时候水产设施，到了今年虹桥市场又进行了第三次升级改造，珍珠已经成为龙头产品，一些高端的客人以及各国的元首夫人都来光顾虹桥市场。 芳华珠宝从当年经营塑料制品的小摊贩，已经发展成为拥有自己品牌、20多家连锁店遍布全国的珠宝经营企业。营运总监董春丽说： 87年和88年的时候，我们是做塑料制品、塑料盆儿。第一次转型升级是在89年，我们是开始经营珍珠了。那个时候只有1平米的一个小摊位。95年的时候呢，进行第二次转型升级，我们就有了这400平米的大型店面。第三次转型升级的是08年奥运会。那个时候呢，我们就建立了股份化有限公司，向品牌化发展。到现在为止，我们全国已经有24家分店了。我们现在由第四次转型升级，进行高端定制，然后为客户进行私人服务。 几次升级后，虹桥市场的销售人员从最初的2500多人减少到现在的1000人左右，每年接待100多万来自五湖四海的客人，珍珠销售量更是占到全世界珍珠销售总量的1/7。如今虹桥市场为了适应市场环境的发展，又一次面临转型升级，将逐步发展成为原创珠宝设计中心和国际珠宝交易中心。来自意大利米兰的莫妮卡，这是第三次来虹桥市场购买珍珠饰品了。 We bought, I mean, a good purse and good price. We came here again. 觉得这儿的环境比以前舒服。他说这边的珍珠他买的价格都很好，质量也很好。 以虹桥市场为蓝本，今年年底前，东城区将关停5家小商品市场，占全区小商品市场数量的一半。全年疏解商户2500户，疏解从业人员5000人，腾退市场面积近15万平方米。 2015中国设计节昨天在大兴开幕。会上发布了新机场及周边临空经济区的规划方案和设计需求。记者了解到，环绕新机场将建大型湿地公园。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在设计企业和高校云集的中国设计节上，负责北京新机场临空经济区建设的北京新航城公司副总经理王宝玲介绍，2019年新机场将投入使用， 分两期建设，本期是到2025年建4条跑道，货油吞吐量将达到200万吨，旅客吞吐量达到7200万人次，远期是到2040年跑道增加到6条跑道，旅客吞吐量会超过1亿人次，现在首都机场是8600多万吧。 王宝玲说，新机场是由巴黎机场集团设计完成，为避免目前首都国际机场登机口离安全口远的问题，新机场优化了设计方案。 航站楼它是一个凤凰的造型，是跟 T3 的龙辉映，行李的进港时间只要13分钟，从安检处到最远的登机口只有630米，所以你只要走8分钟就可以走到了。 新机场在大兴建成的同时，临空经济区的建设也将同步推进。王宝玲透露，目前计划在机场旁建设一个湿地公园，从永定河取水，相当于一个白洋淀的规模。 湿地公园很重视环境的打造，我们是临空经济区，有一些项目就跟机场同时投入使用，比如综合保税区，包括老百姓的安置房现在也正在建，包括给机场配套的一些项目，就必须在19年机场投入使用之前，我们要给它建好。 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报道。由北京市交通行业节能减排中心、北京工业大学城市交通学院等单位共同建设的京津冀首个交通节能减排实验室昨天正式建成并投入使用，实现了对人、车、路、环境、交通全要素的监测评价工作。北京交通领域节能减排实验室共有移动源排放检测、生态环境检测、噪声和振动检测等7大实验室和一辆移动环境监测车， 拥有车载尾气检测设备、气象、离子色谱仪等实验设备近100套，在国内处于领先水平。例如，对于机动车尾气排放的氮氧化物、一氧化碳等污染物，交通环境监测车6秒钟就可以得出数据，而 PM2.5、PM10 浓度含量也能在1个小时内得出结果。根据环保部门测算数据，北京本地 PM2.5 污染中，机动车排放占比达 31.1%， 成为首要污染源。交通节能减排实验室的建成将有利于提升本市交通环境监测和污染源监测水平，为污染治理措施的制定，为京津冀三地区域交通污染联防联控提供技术支持。 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报道，下月1号起，市民婚姻登记可以跨区办理，一方或者双方为本市居民的结婚、离婚登记或补领婚姻登记证，含涉外、华侨、港澳台婚姻登记，可以到市内任意区民政局婚姻登记处办理。这项政策目前还是全国首例。目前，本市年均结婚登记人数18万对，去年离婚登记5万对。16区婚姻登记量差别明显，如海淀、朝阳、西城、东城、丰台等中心城区婚登量较大，其中海淀年均婚登达3万对。而远郊区县则远远少于这个数量。据了解，市民政局已经完成1949年以来所有婚姻登记数据补录，与本市人民法院离婚数据共享，全国婚姻登记数据系统对接，建成了完整的婚姻登记数据库，数据可以实时跨区县查询。 新闻广播记者韩萌报道，16号下午，河南籍的魏先生和妻子带2个月大的女儿前往大兴西红门镇金星卫生院注射脊灰疫苗。父母称，孩子回家后就昏睡，17号凌晨发现气息全无，怀疑因注射疫苗导致。大兴区卫计委第一时间联系市疾控中心对事件进行调查。经初步调查核实，金星卫生院按照疫苗接种相关规定和流程，在监护人签署知情同意书并同意接种后给孩子接种，在观察30分钟没有异常反应后，监护人带婴儿离开卫生院。为什么出现死亡症状还需要进一步调查。记者从疾病控制专家处了解到，疫苗接种都有少量不良反应概率，跟儿童自身基础疾病及机体反应有关。 今天是世界公厕日，公厕是每个人出行必不可少的市政基础设施。那么，北京有多少公厕？分布情况怎么样呢？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肖佳佳和郭雅静分别在不同区域进行了实地体验，来听他们的报道。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今天我们是在不同的公交车站，利用同样的导航软件和计步软件，比一比谁先找到5处公共厕所。肖佳佳，你在哪儿？ 我在西四环五棵松桥南公交车站，我先来采访等车的乘客。 一路上都找不到厕所， 倒是有301医院，但是别因为上过厕所我再得点其他的病。 佳佳佳，我现在在东二环附近的东40条桥东站，出发之前说了满满一肚子水的，花了5分钟的时间就走到了第一个公共厕所，非常的整洁而且有香皂。 我居然用了15分钟才找到第一处公厕，而且环境很一般。 你已经走路1公里， 已经走了1公里，我现在只找到了1处公厕。蔡乐娟，你那边什么情况呀？ 我这个肚子不争气了，我要快步向前。我在1.35公里以内呢，找到了5处厕所。 根据今天的体验，我可以认为五棵松公交站周边公厕6-700米才有一个。下一组我们要体验的是景区公厕分布。 我是蔡和娟，我现在在798艺术区。 我是郭雅静，我现在在什刹海景区，地图上显示的第一个厕所正在装修。 经过了5分钟呢，我找到了第一处公共厕所，也在这等到了一个刚上完厕所的男士。 3个小便池，其中2个都已经被装满了，另外一个没被装满的是因为它是漏水的，满地污水。 郭雅静，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 我打算顺着前海98街，最近的一个是有200米。 问您一下，这附近有洗手间吗？ 没有，在装修。 第二处厕所它依然在装修。 雅静，我又找到了第三处环境比较好。 蔡可娟， 我现在终于找到了公共厕所，非常的小，两个人如果同时在上厕所的话基本上是头挨头。 七九八艺术区厕所分布不是很均匀，西侧厕所特别多，一公里就找了四个厕所，东边只显示有一个公共厕所。 我找到了第五处厕所，但是满员了。 根据今天的体验，七九八艺术区和什刹海平均400米找到一个公共厕所。下一组我们要体验居民区的公厕分布。 我是郭雅静，我现在是在东四北大街和戏馆胡同的交叉口。肖佳佳，准备好了吗？ 我现在所在的这条路连接方庄两大片居住区。 我从胡同口找到第一个公厕就40-50秒左右。 小区里面有一个临时公厕，里面的污秽物没有清理干净，有一个女孩出来做一个呕吐状，然后她就迅速的跑开了。 胡同的公厕密度很大，好多人都是从自家院里出来穿着拖鞋。 现在我正对面的是方谷园小区，不过根据地图显示里面并没有公厕，所以来采访几位居民。 因为厕所不好找，有人他就在楼道里头尿尿， 反正逮着墙角我们就尿。 他老了，前列腺又有病。 走吧走吧，憋不住了我。 方庄平均要走700多米才能找到一处公共厕所。郭雅静，你那边什么情况？ 我今天是20分钟左右就找到了5个公厕，平均不到100米就会有一个。我们的体验也到此结束。 根据我们体验，居住小区和四环公交站附近的公厕最少，尤其像方庄这样的大型居民小区，胡同居住区和二环公交站附近的公厕最多。北京的公厕有多少？是怎么分布的？我们就此采访了北京市市政市容委环卫处相关负责人季阳。 据我们统计，有19000多座，城六区走50到100米，按说就应该能有一个厕所，但是呢，它分布呢不太均匀。 记者调查发现，居住小区公厕少的问题尤为突出。北京市政府参事、高级工程师王维平解释了其中的原因。 国家建设部出台了环境卫生设施的设置标准。很多房地产开发商承诺了建，但他不建。 市政市容委季阳告诉记者，一旦小区建成后，在选址补建公厕就非常困难。但是由于像方庄这样的小区公厕问题尤其突出，近年来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 补建了2座移动厕所，又新建了2座固定公厕。我们鼓励这社会公厕对外开放。 然而开放社会单位的公厕有时候也会遇到阻力。朝阳区某小区居民孙女士告诉记者， 小区附近啊，以前有家宾馆可以上厕所，但后来就要收1块钱了，能不能给解决一下呢？ 北京市政府参事、高级工程师王维平回应说， 我们早在几年前就提出同时审批规划，同时开工建设，同时验收，政府应该加强监管，建成了之后呢得落实到管理。 北京日报报道，从今天起，京城将连续4天迎来雨雪天气，最高气温下降至0到4摄氏度，预计下周最高气温将跌破0摄氏度，最低气温也将降至-10摄氏度以下。今天本市平原地区因有小雪转雨夹雪，对晚高峰预计会有一定的不利影响。目前北京已经大约2周没怎么见过太阳了，连阴寡照的持续日数突破了历史记录。从下周二开始天气好转，久违阳光或重现京城。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早上7:18，欢迎继续收听北京新闻。接下来是一组简讯。虽然距离2016年春节还有2个多月，但是想要回家过年的旅客可要提早打算了。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2016年春运将于1月24号正式启动，3月3号结束。按照目前火车票60天预售期计算，下周四12306网站就将开售春运首日的车票，12月上旬将迎来节前春运抢票高峰。 从明年起，北漂们到人才市场为户口安个家，不用再缴纳管理费了。日前，市财政局联合市发改委发布通知，明确从2016年1月1号起，取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等部门所属公共就业和人才服务机构收取的人才集体户口管理服务费。 2016年北京博物馆通票昨天首发，通票共收集了历史、科技、艺术、名人故居、文化场馆、旅游景点、免费开放博物馆共6大类，汇集北京112家博物馆、科普教育基地和文化旅游景点。通票全年零售价120元，门票减免总价值超过2500元。 从下月一号开始，本市将为创业的高校在校生办理就业创业证，持证学生可以按规定申请享受税收优惠政策。据了解，就业创业证是由就业失业登记证发展而来，先向有需求的毕业年度内高校毕业生发放。 西罗源学校、北京教育学院附属丰台实验学校分校和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丰台实验学校三所学校的初三学生昨天通过网络共同开展了一堂别开生面的政治课，课堂由三所学校的三名政治老师共同完成，全程采用三方互动的方式，打破校际差别。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70个大中城市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显示，十月份北京房价微涨，新建住宅、新建商品住宅、二手住宅环比指数分别上涨了0.6%、0.8%和1.1%。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昨天在新启用的北京市政务服务中心向稻香村、三元、红星等20多家食品生产企业颁发首批新版食品生产许可证。新版证书增加了企业外设仓库等企业生产信息和日常食药监督管理人员信息，同时新添了二维码，实现了许可证书信息的在线识别。 市食药监局昨天通报5批次不合格食品停售，其中红和乐牌无糖饼干被检出糖含量超标11倍，继盛牌糖酥金果被检出铝残留，北京豆香园食品有限公司生产的豆丝查出了不得添加的防腐剂苯甲酸，消费者可以凭购物小票和外包装向销售单位要求退货。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全市空气质量2级，凉。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李天野、李景，播音员超峰、李玲，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现在为您介绍今天北京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4.3摄氏度。具体天气预报是，今天白天阴有小雨转雨夹雪，山区雨夹雪转小到中雪，偏东风2-3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0%。今天夜间阴有雨夹雪转小雪，山区小到中雪，偏东转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1摄氏度左右，最大相对湿度95%。 安全也包括您所呼吸的空气，沃尔沃 XC60 独有的清洁驾驶舱为您量身打造专属健康空间。现在购车送购置税及店内全险，贵宾热线400-678-1200。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汽大众万能险。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通惠河水质有所改善，市民期待治理持续推进；北京西站骗子穿假制服揽活，乘客注意莫上当。下面是详细报道。11月16号，北京市水务局官方微博“水润精华”发布了通惠河22个污水口全都完成封堵的消息。新闻广播曾多年关注污水支排导致通惠河污染的问题。那么，治理后的河水发生了哪些变化？污水是否不再直接排入通惠河了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十月的报道。 11月18号上午，记者来到了庆丰公园西区，河水虽然不能算得上清澈，但是明显可见的垃圾确实是几乎没有了，凑近也闻不到异味儿。关于通惠河水有什么变化，市民提到的最多的一句就是好多了， 干净多了， 干净多了， 鱼一多才证明水质干净了。 负责路面保洁的工人说， 干净了， 现在干净了。 对， 是从什么时候开始？ 过夏天。 过去的通惠河是一条有名的臭水河，其中一个罪魁祸首就是周边未经处理的污水直排入河。北京市水务局官方微博发布消息说，通惠河22个污水口都已经完成截污封堵，不再有污水直排入河。 但记者沿着通惠河北路向东大约 1.5 公里到大望路，沿途每隔一两百米就能看到一些汇入通惠河的管道口。上午九点左右，记者发现两个大的管道正在向外排水。附近市民说， 这是24小时48小时的吧， 这个口啊， 这对不停，这才是一小洞口，它那是一个大方的，整个往外涌，这整个这一片全是黑的。 据附近的居民介绍，虽然最近流入通惠河的污水减少了，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有时河道内还是会发现大量的漂浮垃圾。记者联系了北京市河护管理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目前没有收到通惠河排污口全部封堵的消息，对于排污的情况还需要现场查看。 这个也是我们具体的科室那边再去调查一下，因为它这个排污口分那个市政的和其他的那些污水管线。 记者也向实施截污工程的市排水集团核实，就是否彻底完成截污、污水去向和再生利用等问题提出采访要求。工作人员表示，了解之后再行回复。 孙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在北京西站附近有身着制服、胸前挂有工作证的人员冒充铁路工作人员，主动与前来西站取票的旅客搭讪，承诺收取相关手续费用后可内部快速取票。具体情况来听记者星瑞的报道。 孙先生前几天购买了从北京到广州的火车票，因为是早晨7:40发车，孙先生就在6点多来到了车站取票。由于2层的自动取票窗口在7点才开放，所以不少乘客便着急去1层的取票窗口取票，但就在1层和2层的楼梯处，几位自称是铁路工作人员的人主动搭讪，并坦言因1楼取票乘客多，可以代收一些服务费，从内部迅速取票。这不仅让孙先生产生了怀疑。 7:40啊，我准备坐高铁啊去这个广州，提前1小时我就到了北京西站。西站的2楼啊，这个车票开售时间是7点。这会儿啊，只有1楼才开门呢。在去往1楼楼梯处啊，我就发现啊，有好多这个身上挂着工作牌、穿着这个制服的工作人员对乘客说呀，1楼取票处啊，有好多人，肯定取票排队时间长，能通过内部渠道尽快的取到票，但是要收一定的手续费。我呢自己呢下到了1楼，发现啊，这1楼啊并没有那么好多人在取票。 记者联系到北京西站管委会工作人员表示，在西站地区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违法扰序行为，以帮取票为由收手续费。 这都应该都是骗子。没有，我们这没有接受说就这种事情。之前已经有报过的，这个也经过那个治理，他们这好多都是自己买的那种衣服，有点像他们那个铁路的什么的自己制作的工作牌，这种事还挺多的，还就是老有这种电话，就是举报这电话。我再跟那个公安以及北京西站的铁路这块的说一说，再反映。 北京西站公安分局的工作人员说，近期也会集中力量对这类欺骗旅客钱财的行为进行打击。 经常在我们就是民警可能过去了，他们就跑了，然后民警走了以后，他们这些人就会又聚集起来。最近也在专项打击这个东西，但是一时半会儿可能也清不干净。我们会把这个情况跟我们派出所反映的。 好，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星瑞，主持人王然，感谢各位收听。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买车险为了啥？礼品红包 ？No。 买车险为的就是保障和服务。人保直销车险，全国救援不限次，修车直赔不花钱，验车保养上门办，保障如影随形。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筋亏所致的腰痛、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松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来看一下路况，目前东西二环南段南向北方向，西三环丽泽桥至航天桥南向北方向，东三环南段南向北，西四环的岳各庄桥到五棵松桥南向北方向，东四环十八里店北桥至四惠桥南向北方向都是车多行驶缓慢。 哟，张总，办理公司业务也可以用卡呀？ 这是工商银行的材质账户卡，专为企业客户推出的单位结算卡，可以自助打印回单、ATM 存取现金、刷卡消费，现在还有抽奖呢。 那我也去办一张。